珍惜。我想不到下一站应该去哪里，在陌生的城市比较不会想你，比较不会想你。你知道我曾经多努力，你看得到却不心虚，天知道我已经没气，才知道流浪是故事的结局。好要一起去旅行，我真的好想和你一起去旅行。记得当初说好要一起去旅行，我真的好想和你一起去旅行。 Thank you.

lover. Yeah. Oh, hey, yeah, oh, hey, yeah. 只要 心就好。哦嘿呀哦嘿呀哦，爱多大声，有情人才能分寸，爬上月岭只是为了寻找心中最深的人。 放不下，世界很大，还